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12月19日星期五晚上熱血大球場的事歌焦點，今天我跟大家探討的這個話題其實就很多球迷都不會陌生的了，就是講下球壇的揭冬期。顧名思義，揭冬期即是因應翻話冬天可能比較寒冷的天氣，還有亦都係聖誕佳節的來臨，即球員都話希望可能會有在漫長球季有些喘息的時候。到底結合其他因素，球員或者我們普羅的球迷支不支持揭冬期，同埋到底揭冬期有啲咩利弊嘅咧？咁今集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另外亦都會講翻話上個星期嘅一啲焦點賽事啦，譬如話世界冠軍球會杯，亦都係已經去到最後階段啦，已經嚟打入嚟決賽，咁都會同大家係睇睇個形勢。咁啊，今晚為你服務嘅主持咧，就左手邊阿松。咁啊，亦都有哇！你至五湖四海喎，自出阿仙奴嘅謝賢啦，咁啊，紅魔仔天地嘅 Tony， 同埋藍調魔連奴嘅 Tony， 咁亦都有我房中衛喺度嘅。咁啊，先去一去第一張相先啦。咁就阿松咧都好有心思咁啊，就同大家搜羅一下歐洲各國嘅聯賽揭冬期啦。咁啊，交俾你講一講啦，阿松。 好啦，即係我早嗰日咧，今朝早喺度做新聞啦，咁啊，即係講揭冬期啦，咁我揾下究竟咧揭冬期嘅長短當中啦，咁嗱，你而家睇咗圖當中啦，希臘咧就有十，希臘聯賽就十日啦，咁西甲就十二啦，葡超就有十二日啦，意甲咧就有十三日，咁法甲就十六啦，比甲就有二十日，但有啲相有啲特別之處咧，就係咧比甲咧就係過咗聖誕節之後先至開始咧就開始停噶啦，咁咧葡超咧就喺24日咧，即係啱啱好就開始都開始停，咁有一樣嘢就好特別咧，就係話大家就話覺得應該揭冬期應該係長啲定短啲嘅，嗱呢個就短啲嘅，咁感覺上咧唞一個兩個禮拜就好正常不過嘅啫，係咪先？即係你當係調整下嘅好有，或者係即係 恢復下 體力，同埋喺一啲轉會市場上需要去 或者一個人道啲嘅立場，你從一個員工嘅角度嚟講，大佬你又 boxing day 又成，咁你都要同屋企人過㗎， 即係球員都有屋企人啊嘛。係，仲有下邊嗰張相啊嘛，即係仲有其他國國聯賽啊嘛。 係啦， 咁啊長啲咧，咁差唔多去到一個月嘅，26日啦， 好誇張 喎。德甲咧就有31日啦，澳超咧就有61日啦。咁當然啦，烏克蘭和俄羅斯因為嗰個地形的關係上需要的時間就比較長，包括有82日同埋95日咁多。咁有些可能在杯賽國家隊的杯賽或者係國家大型的賽事，好像世界盃啊、歐洲國家杯啊呢啲咁情況下咧，佢哋啲時間咧會縮短少少，都是縮短幾或者一個禮拜有多嘅啫，都係。 哇！但95日拜二啊，呢都唔係叫揭冬喎，呢基本上放緊得 大假嘅。 大陸嚟講，我叫放寒假。 係啊， 因為喺嗰個地形上嚟講，如果俄超嚟講基本上大部分球隊都集中在西邊的莫斯科或者在聖彼得堡，當然有一些球隊在中部，好似熱刺卡林堡，好似一支球隊啦，而家排好似排榜尾嘅位置。咁去到嗰啲位咧，佢其實可能去到-30度有多過最緊要嘅時候，有必要到。所以佢係長時間係可以揭冬，我會理解到。但問題你都知道啦，一睇翻歐洲賽事啊，一杯賽咧，你就見到佢咧。就會冇曬肽噶啦，就即刻瀨曬嘢出嚟噶啦。 係啊，所以其實歐聯啊、歐霸嗰啲咧都見到話，啲報章雜誌都話俄羅斯球隊啊、烏克蘭球隊啊，即係去分析一啲前瞻嗰陣時咧，成日都會捉住呢一個 topic 呢個問題去講，就係話啲俄羅斯球隊啊、烏克蘭球隊唔係咁夠狀態喎。喂，究竟啲球員起緊未㗎？咁其實到底揭冬，即係我哋唔好話講俄羅斯、烏克蘭住先啦，我哋簡單啲講翻話四大聯賽，可以去下張相啊，唔該。 咁啊，球季嘅時段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德西爾呢三大聯賽咧就有歇冬期嘅，咁其中就德甲嘅呢個歇冬期比較長啲啦。英超咧冇歇冬期，但係反為咧，佢哋係最早開季 嘅。仲有個快車繩俾我哋睇。 係 咁或者英超冇歇冬期呢樣嘢咧，就好多人就歸咎為就係因為想個賽會想賺到盡，即係個轉播收入啊。係 啊， 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啫。咁當然呢個原因好理性嘅，因為其實尤其當你所有聯賽都有嘅時候，而你冇，咁即係話啲球迷唔睇你冇嘢睇，咁個轉播收益一定係會大增嘅。 係。 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最初嘅時候，大家知唔知點解英超係冇歇冬期？ 點解咧？ 英格蘭呢個發明足球嘅地方，或者呢個 發展足球嘅地方， 算係頂級聯賽嘅集中地嘅時候，其實佢呢啲俱樂部，其實大家最初見到佢啲名咧，全部都係啲乜乜叉叉工人俱樂部咁樣。咁你南嶺其實你放聖誕假你做得啲乜呢？尤其啲寡佬係咪先？咁當時比較廉價嘅嗰個娛樂其實就係 睇波， 就喺聖誕節上睇波。咁呢個其一。咁再加埋就有一個地理嘅位置。咁雖然英國其實都凍到抽筋嗰啲嚟嘅，咁但係啱啱相反就係冬天喺聖誕呢個位置咧，反而唔係佢哋最凍嘅時間，因為係一個北方嘅海洋性氣候咧，嗰啲南風拖翻過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相對嗰個月份係比較暖，反而係冬季裏邊比較上冇咁凍嘅日子，所以。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可以進行運動的，但如果你說德甲、即德國、啊、或者荷蘭這些就凍，真的凍到癡肺的，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氣候上面的原因。當然來到現在我們這個說一個轉播收益這麼龐大的地方，就是說講即係上年降班講你嘅卡迪夫城降班嗰個收益係多過拜仁嘅，即係個轉會即係嗰個轉播收益係多過拜仁慕尼黑嘅。即係我冇記錯嘅話，係卡迪夫城降嗰班都有3000多萬英磅喎。咁但係而德甲咧，拜仁慕尼黑只有5600萬嘅歐羅到嘅啫。咁所以你就睇到就係點解話英超打死都唔肯去搞一個歇冬期，因為嗰個收益再加埋嗰個整體嗰、那個即係過往啲歷史因素。咁而睇翻就話其實其他嘅聯賽，譬如西甲啊、意甲咧，其實係有傾過想唔要個歇冬期嘅。咁、一嚟其實佢哋嗰個聯賽係有少少莫彩啦。咁你因為你見到其實意甲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支。西甲又是嚟嚟去去都幾支，咁下面嗰啲其實想賺多啲嘅，咁但係之前係俾工會否決咗嘅。咁第一樣嘢就係佢哋個文化就覺得聖誕節好緊要，佢哋一定要同佢哋屋企人過。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因為佢喪失咗個假期，要俾 double pay 呢一樣嘢。因為球會方面就想你作為一個喂，你英超都是照咁樣出糧啫。咁英西甲咁你照打，我都係出咁多糧俾你。但西甲就話唔得，我其實你如果剝奪咗我的假期，你應該要俾 double。咁啊傾唔埋啦呢樣嘢，結果就繼續都係沿用呢個有歇冬期嘅呢件事啦。 咁喺英超嗰個文化，其實喺 Boxing Day 就一定要有比賽嘅，呢個文化就沿用咗好耐噶啦。咁當然啦，其實咧就仲有其他啲原因，就係話傾嗰個歇冬期喺英超傾嗰個歇冬期，其實咧係好複雜嘅，因為有三個工會要達成一致，佢哋先可以傾呢個歇冬期可以成立嘅。第一就係呢個英超聯賽會啦，第二就係呢個英格蘭足總啦，第三就係足球聯賽協會咧。這個足球聯賽協會咧，其實就係英冠以下管理英冠以下嗰啲級別嘅。咁佢哋三方面持有嗰個觀點都唔同嘅。首先英超就係轉播收益啦，英格蘭足球總會咧，即係英足總咧，佢就唔想廢除足總杯嗰個舊有制度，即係重賽 係。 而呢一個足球協會咧，佢就唔想廢除聯賽杯，因為如果廢除聯賽杯，佢哋覺得就係話聯賽杯本身就係嗰支即係大球會， 一個歷史嚟嘅。 係啦，大球會就通常都會即係出嗰啲副選啦。咁你連佢唯一一個爭標機會都冇得翻一個杯賽嘅話咧， 或者練下兵咁樣。 係啦，咁就已經就冇咗呢一個嘅即係佢哋可以爭冠軍嗰個權利。咁所以其實就三方面而家都好衝突嘅，所以一直都傾唔埋單就係呢個原因。 咁所以其實睇翻嗰個國內杯賽方面咧，由於德國、西班牙同意大利國內只係德國杯啊、西班牙杯同意大利杯，但係英格蘭嚟講咧，就有英格蘭聯賽杯同埋英格蘭足總杯，仲話要有重賽呢個制度添、 啊， 甚至乎一啲即係。譬如從之前的米路士堡啦，即係講緊再低下游嗰啲低聯賽組別嗰啲球隊，仲有一個叫做英格蘭錦標賽啦，即係成賽， 即係屬於係英格蘭甲組同乙組嘅賽事，嗰、那個係其實分喺南部同北部打先嘅，然後再 group 埋一齊再打。 係啦，咁所以就咁多杯賽咧，就令到話英超嗰、那個頭先嗰張相都見到就係、是。開季其實係好早嘅，咁亦都係收來都係同德甲、西甲啊、意甲嗰啲差唔多嘅啫。咁就令到頭先謝賢都講過話， 轉播收益到底是轉播收益緊要啲啊，定還是你個賽程嗰個密集度？因為你賽程密集度之餘咧，你仲會影響話，譬如講緊世界盃、歐洲國家盃，你嘅備戰，你球員經過一季咁漫長嘅球季，你身心俱疲，咁到底你仲有冇能力，仲有冇嗰個精神狀態去應付國家隊賽事？ 同埋咧，你如果冇歇中期咧，你英超咧，其實最大嘅影響咧，即係你除咗球會嗰啲人之外，其實英國人、英格蘭嘅國家隊都好受影響嘅，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咁咧，你冇一頭嘅咧，你令到球員嗰個受傷嘅機會機率咧係好大嘅。即係有個研究咧報告顯示，其實你賽季開始嗰時去到十二月咧，其實好多英超嘅球會咧，佢個受傷嘅程度比起其他聯賽嘅嗰啲球員咧係差唔多，但去到一二月、三月咧，其實英超球員嗰個機會咧已經係兩倍。去到四五月咧， 受傷機會係 咪？受傷嘅機會，佢就算嗱再去到四五月咧，直情已經係多到四倍啊！相比其他聯賽嚟講，所以係你可想而知，其實你可能阿仙奴其實亦都有機會，啲球員點解可能成日都咁樣受傷，亦都係關鐵東騎士啊！ 從可以從兩個因素去睇一睇啦，即係你啱啱講起阿仙奴，咁但我亦都唔打算喺依、這個即係依度用曬阿仙奴去講，但係最簡單的一樣嘢就係，如果一個領隊係比較有 sense 嘅話，佢會有一個輪換啦。咁亦都當然要睇視乎個班底佢容唔容許啦。咁你第一樣嘢。咁但係如果譬如用英超呢個冇歇冬期嘅聯賽嚟去做一個例子嘅話，其實當然強隊係希望會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但係弱隊其實調翻轉頭啊。佢會唔會係唔想有俾你班強隊有得唞咧？因為佢唯一搶分嘅時間就係喺你比較疲累嘅時間。 聖誕快車呢一，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個弱隊其實佢打嘅賽事係比較少啲啊，起碼佢唔使應付歐洲賽先啦。如果你十名打後嗰啲 ，OK， 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嘅班底就算計，即係唔就算佢唔用後備，佢只有一段時間係話一個禮拜要傷賽嘅啫喎，就係聖誕嗰段時間。咁所以你話最唔即係最想有歇冬期嗰班人嘅數量，同最唔想有歇冬期嗰班人嘅數量，其實。那個數量差是不想，即不想有的會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但其實你說沒有歇冬期呢，即我暫時看呢，就那個進一步呢令到你說英超那個強弱懸殊其實會很大。即我當用回沙林頓那個呢，其實他可能一傷了那個人之後呢，他要繼續去打比賽的嘛。你最近開始已經年年都已經輸了嘛，沙林頓你有幾場即是去到現在你聯賽杯啦，之後他近那場都輸了啦。其實對於一些細球會來說，他板到深度是小的，咁亦都有啲球員受傷，亦都冇得俾佢哋唞嘅，咁佢嘅狀態只係繼續 keep 住用翻嗰啲球員去踢嘅嘛。但係大球會咧，其實縱使個實板凳深度好多啦，即係好似曼城咁啊，佢有錢。我哋之前開季之前都講啊，分析佢有啊 plan 陣容啊 plan 啲陣容，但係問題佢哋而家譬如堅尼都講啦，佢嗰幾個前鋒傷咗，其實佢哋都拗緊頭係會點咧？其實都有好大嘅影響，只不過影響方面就比較少啲嘅啫。 反而上，我會覺得我唔會贊成。有歇冬呢樣嘢，嗱，好老實講一句，嗱，假設如果你歇冬咧，首先你將啲賽程咧，其實即係你將聖誕快車嗰段啲賽程咧，其實搬翻去前面嗰段或者搬後嗰段， 係， 嗱，其實冇著數噶，嗱，變相咧強隊如果仲要打歐洲賽事嘅球隊，每個禮拜咧，起碼至少要踢兩場波，即係咧嗱，由禮拜六開始踢。跟住隔兩日踢一場，跟住夠兩日踢歐波賽，跟住踢翻聯賽，又踢翻聯賽，嗱一個禮拜踢四場嘅，隨時有機會係。嗱，曾經巴塞都有咁嘅機會係試過去到，因為你要聯賽最尾結尾係要一齊噶嘛，嗰排咧就要打到好密嘅。依樣嘢其實咧，你同攤場嚟講咧冇分別嘅，同埋。你歇冬啦，大家知道嗰個球員嗰個競爭嗰個狀態係可以好大差落嘅。咁如果佢一路 keep 得好好，佢有一排好例俾佢放假放咗兩個禮拜，佢操唔翻起嗰陣，咁點算咧？咁邊一個負責任咧？呢個當然係一個教練嘅問題。咁但係作為球會都要有一個決定。咁同埋時間，你有個歇冬，如果你出去揾外快嗰個人整親嘅話，咁又點樣咧？嗰、那個杯賽，咁所以咪話。嗰、那個歇冬的問題就是話，你有歇冬的有好處。假如果你係處於喺歇冬期，即係有歇冬的球隊當中咧，有歇冬嘅有個好處啦。咁但係如果 keep 住嗰班落去，一路去都冇問題。以英超嚟講，其實個教練肯唔肯用一啲新人落去咧，係要考佢自己本人會唔會去做 多過 其實係。 为什么要同用同一班人呢？你应该要问一下教练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不是应该要准备有一些球员要接替上来，或者去到十月尾十一月开始觉得条路开始顺的时候，开始要加一些人入去换准备个圣诞快车呢？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准备好，你完全一路 keep 住打下去，哦，你打到你过完个圣诞快车，后面之后人伤了，其实打后其实都是蚀返啲数返出嚟。 即係阿松嘅意思係咪就係话嗰个轮换如何有效地运用轮换呢个制度啦，先至係能够可以抗到呢个圣诞快车， 或者避免到嗰啲伤患。 其实你之前你嗰时车路士佢都攞欧联之后呢，其实好惨呀，佢之后又係因为又有英超特快车啦，之后佢又要打埋嗰个世冠杯啦，你想其实佢嗰时计呢，一个球员差唔多打赢七十几场㗎嘛，之后奥斯卡佢又冇头呢，佢又要直落埋个洲际杯，你想想佢嗰个体力嗰个消耗真係好巨大㗎嘛。 係呀，即係讲开世冠杯呢，即係我哋阵间就会讲下啦，譬如皇马依家踢緊世冠杯嘅时候，所以都好有趣睇下，踢完呢个世冠杯啦，即係周居劳顿去到话西非嘅摩洛哥之后返返去西班牙呢，到底会唔会影响咗佢联赛状态？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皇马近期都有个别伤患啦，有连胜紧，亦都有个别嘅伤患啦。 英超其实而家最斟酌嗰个目标就係话，你由擦礼物入去到十二月尾呢，要六日打三场比赛。咁所以依家其实帕力坚尼啊、费格逊嗰啲讨论緊一个建议，就係话淨係26号呢个传统日子有英超比賽，其他時間就唔打啦。 應該唔， 但係咧，其實又係嗰啲轉播收益啊之類嗰啲都係好大問題。 同埋都係嗰樣嘢，你見到討論個對象都係阿摩魯同埋阿費格遜，我最多俾麥比擁埋你雲加入去好冇？其實一睇係知道啊，因為依班人係即係嗰個既失利益者，因為打過多個賽事而導致成績下滑，佢哋最憂心嘅係依班人。你有冇見到史雲斯嗰啲即係蒙克走去參與呢個會議？佢冇㗎。 喂，真係呢啲講開呢個。蒙克呢，其实佢有拉过下好耐之前啦，季初嗰陣时佢同雲高爾有个叫做辩论啦，就话雲高爾就话喂，揭冬期我需要揭冬期，我觉得应该要引入揭冬期，但係蒙克话喂，呢个传统嚟喎，圣诞快车，喂，我哋足球带俾英国嘅人民欢乐，圣诞节我希望有咁嘅足球比赛睇，咁所以即係呢个可能就係 呢个观念同 王之前， 其实我觉得主要都系嚟自于， 其实你要諗下外国嗰个地方呢，即係其实始终娱乐少，同埋佢哋咁多年即係唔同香港，即係香港好简单，佢我哋唔係话只睇波，即係其实我哋有其他活动，即係例如可能新年有啲咩行灯饰啊，睇下商场啊，即係唔系即系下街啊，即係多好多嘅活动，亦都系我哋嘅聖誕嗰個文化。咁但係英國人嗰、那個那個文化聖誕就係、是、大家一齊食完個晚餐，跟住去睇下波啊。咁樣呢一個係佢傳統文化嚟。所以如果你話嗰日冇咗咧，就好似等於唔尊重翻佢以前擁有落嚟嘅文化或者嗰個嘅歷史。佢哋又唔想因為而家嘅揭冬期就影響咗佢哋本土嘅嘢咯。 同埋你會見到其實係吊大咗個胃口，就係英超嘅球迷係睇波可以睇得比較多啲，因為因着呢啲嘅緣故，同埋唔使餓波餓得咁耐嘅。咁你變咗即其實就好衰嘅，有啲即等於加税咁樣，你一向低税嘅，我突然間加你咧，你一定唔慣嘅。咁一樣啫嘛，你突然間有咁多波睇，突然間我掹走你。 是啊， 是好难的。 即是雲高爾和蒙克剛才正正就是即是維新派和英格蘭傳統保守派那個即是持份者来的。因为即是英格蘭傳統那些呢，為什麼不肯廢除這個足總杯重賽制，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足總杯有這個歷史在這裡，這個制度呢是不可以改變的。正正英超聖誕快車一樣，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一個歷史在這裡。所以他們英國本土球迷，如果你為了說這些即是球會利益而廢除了這個聖誕快車的話呢，我相信在英國本土是會有很大的抗議的。 所以其實我補充啊 Tony 說，即是你06年那時候英格蘭那個足總杯八強，他為了就世界盃呢，他將原本一定足總杯一定要在週末搞的嘛，那他退了週中，已經啲保守派已經鬧阿媽明得軍炸那個足總了所以其實你如果仲要改那些咩重賽啊，你就算不要說加時只改12碼，他都會可能鬧死你了。 但就有一個問題，我想想問大家啦，費格遜又好，雲加又好，他哋認為英格蘭國家隊在國際賽嗰個低迷的狀態，就是因為冇揭冬期。但係咁唔知道大家你哋認為點 啊？我有保留先啦。如果你咁樣講咧，巴西國家隊一定死梗。 嗱，原來巴西聯賽咧， 佢斷季節打嘅， 唔係佢斷季節打啫。但你記住，佢斷季節完完咗賽季之後咧，佢會自己有州制嘅州制啦，即係州制嘅聯賽啦、市啦，仲有省份聯賽。喂，咁你諗下，佢一年365日都係咁踢波嘅喎，咁唔通你話佢冇貨交？唔係冇玩啦，大佬，佢咁多年。踢咗咁耐，都仲系咁样踢啦。 啲新手出紧嚟添啊！ 咪咯，喂，佢都系咁样踢，佢都系咁样揾人，佢都系咁样揾青训翻嚟。喂，唔系点解巴西咁多人出嚟咁解啊？ 唔系，同埋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噶嘛？你而家你成个即系英超点解咁赚钱？就系因为你有好多即系好满足到嗰啲球迷嘅口味，系咪先？你样样嘢都系 fit 住佢哋，就系佢哋要睇得密啊嘛，要睇得多啊嘛，系咪？要睇得刺，要够 爽， 要够碰撞，要够刺激。所以你受伤呢样嘢唔单止佢打得多，打得激喎，仲有個催發嗰個鬆緊嘅程度等等嘅嘢加埋，你既然已經將揾錢成為你個聯賽嘅 objective， 咁你投咩數喺度話我啲青訓又搞唔好，呢樣嘢搞唔好？你睇下你其實你睇我哋而家調翻轉頭睇啲有揭冬期嘅地方，即係例如西甲或者德國，其實佢哋啲工會係比起英國嗰啲惡啲，即係佢哋嗰啲係。即係企到好硬，有啲人道立場啊，或者一啲例如啲青年嘅勞工法例啊，你見到佢係成個國家嘅風氣就係好保護平民嘅一個做法。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你唔怪得人哋點解人哋啲青訓做得好，或者個國家成績打得好嘅喎，係咪先？ 所以關鍵就係咧。大家成日都會比較英、意、西、德四個聯賽話，成日都會談論邊個聯賽啊，水平最高啊，最高啊，呢啲我哋就唔討論啦今日。但係論話吸金嗰個能力咧，就一定係英超呢、這個，我相信冇人有異議啦。其實就係因為聖誕節呢個快車呢個都係好關鍵一樣嘢，因為冇波睇，其他聯賽休曬息，咁得翻英超，你局主一定要睇英超啦，係咪先？咁所以揾錢之道咧，英超賽會啊，即係頭先 Tony 講過話嗰幾個工會啦。一直都話唔想放棄話聖誕快車呢個念頭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叫看錢看。 唔係，其實好簡單，即係嗱，佢哋成日都話嗱，你嗰、那個賽會又唔肯讓步啊，跟住你嘅足總又話唔得啊。其實佢哋講咁多之餘，佢最大嗰個老細係邊個咧？就係嗰啲轉播電視嗰啲公司嗰啲轉播權嗰啲老細得唔得先得㗎？喂，大佬你無啦啦冇咗嗰場波，佢收咗幾多錢？跟住點樣分又成嗰度先係最大鑊啊嘛。 同埋即係工會呢個 term 咧係有兩個工字嘅，大家知啊，一個係工人嘅工啊嘛，一個係公共的工嘛，即是一個英文就叫 association， 一個 union。在英國嗰方面，一定是 association 大過 union 嘅，因為尤其你即係以前阿沙比嗰啲講過啦，即係我哋嘅主要台長，即係佢都強調戴卓爾夫人好憎工人嘅，即係所以其實即係一路即係以一個官方性質嘅機構同一個工人性質嘅機構去比較嘅時候，即係始終都係仲係工人性質，即係作為嗰個官方性質嗰個機構係會比較惡啲嘅。調翻轉啱啱我哋提到就譬如德國個。德國啊，西班牙呢啲，調翻轉頭個 Union 嗰個勢力係好大嘅，即係佢哋好容易可以搞到罷工啊，搞到好龐大嘅一啲反抗行動，但係呢樣嘢喺英國係做唔到嘅。 即係德國嗰個揭冬其實係最明顯係影響到球會嗰個表現嘅，即係你見到譬如好似上季小奧開零四，佢德甲揭冬之前咧個表現係好沉嘅，但係咧去到揭冬之後咧就反而咧就升翻上嚟，正正就係有陣時候有一個重整期咧就。就看看你好不好彩啦！如果一隊波士氣正盛嗰陣時候，你走去揭冬， 窒住道氣， 咁啊變相咗咧，就令到下半季成績繼續就繼續跌翻落去嘅。但係相反，一啲即係可能比較沉嘅球都可能好似呢一季多蒙特咁樣，佢有揭冬期俾高保重整，咁反而可能喺下半季可以彈翻上嚟。所以其實有利有弊嘅，即係正正譬如話你揭冬，你話即係話要揭冬，話要俾啲球員恢復，但係如果相反啦，有揭冬。你睇到其實最明顯個例子跌得最勁嗰個例子就係話前幾季荷芬咸伊比斯域就係揭冬嗰陣時友誼賽重傷，跟住令到呢一個荷芬咸嘅成績係沉咗落去。咁正正就係同埋嗰個體能啊，即係你嗰個 will to mass 啊，嗰個 capacity 啊，你未必可以揭冬之後即刻回翻上頂峰，反而可能有陣時會影響到球員嗰個表現。 仲有一樣嘢，你大家睇翻即係英超，譬如一啲長頭嘅例子，佢哋傷嗰啲嘢，譬如啲 ACL 啊嗰啲嘢咧，其實都同你揭唔揭冬冇關係嘅。你揭完個冬，佢嗰條韌帶十字韌帶，佢可以好翻咩？只不過佢個恢復期要幾耐啊？咁等於阿仙奴啫嘛，你俾我揭冬期，佢好得幾多個人一個都可能好唔到，係咪先？咁即係阿仙奴可能好極端嘅例子啊！就算比而家嘅曼城，阿古魯係咪一個揭冬就搞得掂，即係可以 等叫做那段時間不用打，跟住他就出等他出回來，是有沒有那麼理想先？沒有，其實因為即現在始終用人就是說，就算我都說阿仙奴太極端不講，講曼城了，你帕勒堅尼一樣都是重用阿古魯的，是不是？他打足，他打得他你都是讓他打足的，就算你現在雲哥爾，你如果朗尼和雲佩斯他能夠場場打足，你猜他不用到底，他會不會出阿詹士威爾遜？不會啦。 咁頭先講翻啦，阿維講話影響到國家隊嗰個成績啦，其實就我又覺得真係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咧？其實真係唔關事，反而係你哋教練點樣去用人先係一個問題。即係你都知道，明知嗰個球員都即係攰有攰意，但你都要喺有賽上陣，咁個定義係為啲乜嘢咧？ 或者係更加，我會好狠咁講啦。咁你英格蘭根本就冇人啦，你始終無如哈維，但朗尼打得你就場場抌佢出嚟打，咁你根本係冇人，你賴乜嘢話因為打得太長啫？ 因為佢好多時話而家啲歐賽啲成績唔好啊，跟住你而家英格蘭國家隊好似半個世紀啦，已經都冇又攞嗱世界盃就真係好難攞嘅，但係問題。他開始每況愈下嘛，所以他咪會覺得是不是因為我沒有揭冬期，而人哋有揭冬期，咁令到有人哋有一頭，那班英超球員就冇一頭，就令到英格蘭嘅球員亦都嗰個水準方面或者體能方面都唔夠其他國家隊。 咁你揾嚟賴，咁你 U21 嗰啲點計先 ？U21 嗰啲你冇咁長嘅聯賽踢㗎，咁你 U21 成績都唔好喎、啊。你 U21 就係你將來國家隊嘅階，即係嗰班梯隊嚟㗎啦嘛。咁你後面嗰啲打唔好，你賴咩揭冬期啫？揾嚟。 咁奇怪喎，咁如果你咁講 U21 喺歐洲聯歐冠嗰陣時啲英格蘭隊都唔係話成績好差啫，咁點解人哋會 OK？ 即係你話 OK， 你話比賽多，咁但係問題你肯唔肯用其他人 呢？新人 或者係一啲輪換，呢個係一個最緊要的一樣嘢，係問題你哋啲大巴大粒嘅唔去做，咁冇辦法啦。咁小球會因為人腳所限，冇得焗住換，即係話冇得換啊嘛。咁但係佢始終冇咗嗰個。冇咗個歐洲賽事，咁梗係會好啲咯。 同埋調翻轉頭咁講啦，你作為嗰啲強隊嗰啲分子，即係佢哋有份打國家隊嗰啲，我當林柏特、謝拉特嗰啲咁樣好唔好？而家國家即係佢好攰噶啦，但國家隊徵召你，先唔好講到佢有冇嗰個草崇高嘅精神先。大佬你要霸住個席位，到時打世界盃嗰啲你要攞即係攞個分噶嘛，係咪先？即係要攞定嗰個印象分噶嘛，你唔打。你幾攰你都會打埋嘅喎，係咪先？同埋呢亦都係到時你喺球會叫價個能力裏面，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考慮嘅範疇，有得打零打，又係照打，係咪先？ 所以有啲個別球員啊，炸傷啦，即係諸多藉口啦，或者有啲甚至都好早，甚至29、30出頭，啱啱就已經話退出國家隊。其實都 某程度試到係啦，話哎呀， 我攰，我攰啊，真係未俾人打過呢啲説話，真係如果。 我真係第一次聽一個年青球員講啲嘢， 唔係即係我會覺得有，唔係佢可能收息嘅詞唔好，可能佢真係可能覺得嗰個長途 keep 住落比賽係有啲攰意，但係問題係佢唔應該咁樣去演繹出嚟，即係呢個係表達上嘅問題，即係佢嗰個係個問題嚟嘅。咁啊，學神都好老實咁講翻出嚟，你知道學神不嬲都好老實嘅啦，即係其實真係揾搞。不過其實你話除咗英格蘭。即係冇表現之外啦，咁如果你咁講，法國又冇表現啦，你睇下西班牙而家沉淪都係咁緊要啊，知咩事啦？意大利都係一樣噶，咁其實我覺得唔關國有冇揭冬嘅事，即係你英格蘭冇揭冬踢得差，咁西班牙呢？意大利呢？咁點又點解釋啊？咁葡萄牙咧又點解釋啊？ 冇計啊！英格蘭傳媒即係英國傳媒有幾咁， 即係佢又係咁喺度吹嘅， 係好低層次，唔係即係啲傳媒嗰啲 tape 來嗰啲，即係所謂小報嗰啲嘅分析角度係好膚淺嘅啫嘛。 最簡單啫嘛，佢話你有朗尼點解又唔即係嗰場波輸個波？有朗尼點解唔出朗尼啊？跟住嗰場波如果又輸嘅，你點解出朗尼？即係朗尼都唔得，你又要佢出，跟住乜都係佢講曬嘅 其實補充少少啊，英格蘭嗰個 U21 嗰度咧。同其他國家唔同嘅，人哋其他嗰啲 U21 咧喺頂級聯賽係可以有出場嘅機會，但你英格蘭 U21 唔同，你英格蘭 U21 通常都係英冠嗰啲人，甚至就係英超嗰啲冇得出嗰啲僆仔踢。 即係呢個我都會理解到嘅，呢、這個 係一個即係你係你本身球會唔俾機會佢啊嘛，所以而唔係話你賴咩冇接班人啊之類嗰啲嘢。 所以就係話其實應該係個球會個教領隊個問題。而家好，而家變相話揭冬期冇話冇揭冬期，只係一個藉口，只不過係領隊唔出人係。 個問題。 冇錯， 係啊，係咯。咁呢度其實講話揭冬期呢度，我諗大家都仲冇咩補充，因為我哋都講咗好多，譬如我哋講咗話好壞處啊，即係嗰個解決方法啊，或者內裏嗰個原因到底係唔係咁樣咧？ 啊，不過其實有啲人都話嘅，即係你話英格蘭其實有附近咧，即係好似蘇超咁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個揭冬期，不過佢就喺元旦過後有兩週，咁佢其實佢英格蘭同蘇格蘭都算英國嗰啲，咁其實蘇格蘭可以用呢一個叫做揭冬期，咁亦都唔係好影響佢哋本土文化，咁可能英超會唔會話參照翻都可以得咧？咁樣都 咁始終喺嗰個球隊上方面咧，大家都有一定的距離，始終你而家蘇超都是一個十隊啦，咁你英超有20隊，咁其實嗰個有得走盞嗰個情況其實問題不大，但是如果你20隊當中真的有一隊揭冬期，好啦，我當你真的有揭冬期咁好啦，之後的比賽其實之前或者之後的比賽都是密質質的，咁其實一個禮拜打三四場，咪仲辛苦過打聖誕快車？ 冇，或者我再舉一個極端啲嘅例子啊，阿仙奴即係而家大家知傷兵好多啦，咁但係數翻係講緊而家十年前零三零四不敗嗰陣時候，大家都知道雲家最出名嘅 Winning Eleven 噶嘛，換咗11個人噶嘛。他賽頭賽尾都是打呢11個人，咁但係人哋摸到個不敗翻嚟，即係話其實如果你是摸得好的話，你一樣是可以頂得住，甚至可以攞到好成績。 即係摸得好，加有彩數。各方面條件， 同埋你真係調動得好，已經都係好大好唔同。 或者就算你同樣用11個人，你個策略都一樣係可以幫到啲球員做流放 嘅。係 咯，係咯，或者就揭冬期就講住呢度先啦。咁因為以下我哋仲可以睇一睇下邊嗰啲相先啦。因為有世界冠軍球會杯，咁啊係啦，咁啊揭冬期啦，咁啊。揭冬咁啊，定系還是過聖誕呢？ 哇！聖誕行住個波咁樣，我都第一次見。 不過頭先你講到話英國真係啲人冇乜娛樂，我真係身 體。係啊，你翻過去你都講下啲感受啦。 因為真係講真係唔係劈酒啊，就出街咁樣 party 啊咁樣，所以你同埋聖誕嗰陣時咧，因為假期佢。班次佢又冇乜，即係交通嗰方面咧，好疏落嘅，咁所以你唔能夠話周圍去呢度，周圍去嗰度，除非 睇翻自己省城，睇翻自己嗰個地方嘅波咯。 咁即係你住喺曼徹斯特，你又睇翻話曼徹雙雄咁樣噶啦，冇其他嘢做，咁所以都某程度上理解點解呢個傳統嘅重要性。 其實你唔好話就係英國，即係我之前喺澳洲即係交流嗰時，其實佢都係我本身都冇乜嘢做。你夜晚最慘係夜晚，佢朝早嘅時候即係四五點咧已經閂曬鋪頭。其實你夜晚一係你又去酒吧玩，一系又賭場，一系你又喺自己個宿舍玩，之外其實你冇嘅，你冇乜其他娛樂。但你唔同啊嘛，其他亞洲地方，你香港嘅話，夜晚七八點哦食完嘢，跟住唱 K 又得，睇戲又得，行商場又得。你同埋我哋香港地方細咧，交通又方便啲。你唔同外國啲地方，你夜晚哇，你可能等一個鐘頭先得一班車，冇個班你又 留翻去地方。所以即係一句到尾就係、是，即係大家唔可以忽視就話，誒點解 Boxing Day 咁堅持踢到咁攰都仲要踢？就係呢一樣嘢就係不能。殺佢哋嘅娛樂嚟嘅 嚇，不過話對於佢哋球員嚟講，就我哋頭先帶出個觀點啦。對於我哋球迷嚟講，咁當然唔 梗係正啦，大佬，不嬲咁開心。我26號都諗住就係同班 friend 就睇聖誕快車啦。咁 所以如果你睇緊嘅觀眾們有咩意見啦，支唔支持呢個揭冬期咧？咁啊想唔想咧，即係繼續有呢個揭冬期咧，都可以喺我哋熱血大球場嗰個 Facebook 裏邊嗰個群組留言嘅。咁啊，再下一張相講講世界冠軍球會杯、世冠杯。咁啊，皇馬。咁啊，見到呢張相慶祝咗啦。咁啊，其實我諗呢屆世界冠軍球會之前都冇乜人會覺得佢哋今年唔係冠軍啊，係嘛？ 我即係其實我覺得咧，睇翻啲名單咧，即係其實皇馬已經喺個神級個位置，即係其餘嗰啲球隊就喺圍攞喺度自己玩下算，玩到咁上下，睇下邊個上台俾皇馬抽嘅就純粹。 即係呢場波咧，皇馬去對住藍十字咧，其實佢藍十字唔係冇機會嘅上半場。 係啊，係啊，係啊。 甚至落後一球俾沙治魯拉姆斯頂入咗落後一球嗰陣時，佢其實係。撲翻上嚟嘅，仲有個十二碼， 仲有個十二碼。 但係你有陣時就係咁嘅，你把握唔到，跟住調轉頭又輸多球嗰陣時，你此消彼長底下咧，最後咧就吞皇馬四蛋。咁就最後皇馬入決賽就會對住聖羅倫素啦。咁啊，聖羅倫素嗰度其實就佢個實力，我自己睇四強嗰陣時對奧克蘭城咧個實力唔算係太勁嘅啫。如果相比起哥連泰斯之前砌低車仔嗰陣時咧，其實呢支聖羅倫素嗰個實力咧，我自己係 可能不止低皇馬兩班以上添啊，可能係。 嗱，聖羅倫索咧就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個教頭咧就叫包沙，係阿根廷人嚟嘅，56歲。其實咧佢係有世界冠軍球會世冠杯決賽嘅經驗嘅，就係2008年帶領厄瓜多爾嘅基多啊。打入呢個決賽，當時咧係輸俾曼聯0-1，咁啊佢又有個呢個經驗啦。咁啊大軍名單方面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啲熟悉嘅名字，耶比斯啦嚇， 跟住利奧法蘭高，換嘅利奧法蘭高啦， 係啦。喂，耶比斯唔係話退休咁樣嚇，成日會接 佢卅， 佢好似冇退休， 冇退休， 佢曾經冇樣喺身，冇樣喺身。 曾經阿仙奴都講過話簽佢嘅， 想國傳啫。 哇，過嚟英超啊，38歲頂一步啊！ 咁未必嘅，咁其實以佢嗰個經驗，即係速度上會慢啲，但係喺嗰個步喺嗰個提搶同埋 經驗啊 經驗方面係好足夠。 喂，如果耶比斯搭梅迪薩卡，咪兩個咪好慢咯？ 咁我相信阿仙奴唔會玩呢啲咁嘅嘢，即係除非你真係冇得揀嘅啫。如果唔係， 而家你唔好話而家真係迪布茨再加咩啊？即係梅迪薩卡咁樣噶。 唔係，或者可能個效果。會好啲咧，你有冇諗過呢啲嘢咧？ 即係唔係？我覺得耶比斯係一個好球員嚟嘅，唔使講遠啦，你就係講翻世界盃係 OK 嘅， 係 OK 嘅，即係速度點慢都唔慢，唔會慢得過梅迪薩卡噶啦。所以即係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即係我覺得而家擺翻喺聖羅倫素嗰度，即係我覺得佢係好重要嘅，因為無論經驗上面同埋實際嘅實力上面，佢亦都係最有卡士嗰個。 係， 始終都仲係喺後防通一夫當關啦。上場就2-1贏咗呢個奧克蘭城啦，或者 奧蘭多城 都要喺卡士㗎。 呢支嚟自新西蘭嘅代表啦，其實上場入波嘅其中一個球員咧，巴里安圖斯咧，就係之前踢過意甲卡塔尼亞，我想即係特別講一講，佢就應該係決賽嗰日咧，即係其中喺前線上面比較有威脅嘅一個旗子，即係最有能力撕破到對方皇馬防線嘅一個球員。佢自己就本身個人盤扭啊、射術啊都有翻咁上下嘅。咁啊，另外其實中場中路有個巴拉圭嘅大將叫奧迪高沙，咁其實之前可能一啲國家隊嘅賽事都見過佢，因為佢都係巴拉圭近年嘅中場。一個老臣子啦，喂，咁上場其實都好艱難先贏到呢個奧克蘭嘅喎，係嘛？加時之後， 你以一支新西蘭球隊其實可以同你南美洲冠軍砌到加時先輸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呢支 勝， 我唔知聖羅倫素係個心態問題啊，定係真係佢自己未即係未適應到非洲嘅氣候問題，佢打落去係好即係點樣？好立，真係上半場反而奧克蘭城嘅機會多過你聖羅倫素，咁所以。就是说有阵时实力太过悬殊底下呢，就是皇马我想上半场如果施压的话呢，我想呢其实不是太过失准，我想皇马这个世冠杯应该都 十万九分的了，应该都。 同埋都是计返一些体力啦，从即是踢开即是球员，我们大家球员可能平时踢球都是你始终你踢了个102分钟，你体力一定有消耗的啦，咁你仲要对住球星如云啊，近排有几多连胜话我都唔记得咗啦，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資格賽一路打到落去嘅時候，咁嗰個狀態會自然會十級以上一路升得起嘅。咁呢個同聖羅倫素立嗰方面咧，即係狀態唔好咧，係有啲相近關係。如果當然如果聖羅倫素一早嚟到，一路 keep 住練，一路 keep 住練，適應到個天氣環境嗰陣，嗰個情況會好啲嘅，會係。 嗯，但係你奧蘭多城，你諗下佢嗰啲唔係全部職業嘅球員嚟，佢有啲係半職業，或者其實嗰個水準方面一定唔會夠聖羅倫素嗰啲咁職業嘅球員咁勁，但係佢都可以壓得住你，稍叫做險敗嘅啫喎，真係。因為咁你諗下聖羅倫素嗰個 level 同埋嗰個實力嘅爭，即係可以拉到咁近喎已經。 同埋仲有一個數據咧，就係其實呢隊奧克蘭城啊，唔係奧蘭多城，奧克蘭城咧，其實係今屆呢屆賽事七支參賽球隊 最新嗰隊。 不是最新的隊，相反是最有經驗最有參賽經驗的隊，是代表過六次，不是，即不是代表，即是在這個世冠杯亮相過六次，但是對上三屆都是爆尾。咁啊，點解話能上咁多次呢？因為自從澳洲球隊， 我咧走咗，係啦，歸化 喺新西蘭嗰邊， 即係得佢，一係得比賽，一係就 係啦，冇乜人同佢爭，所以攞到 係就真係冇乜 冠軍咁嚟入到呢個賽事。 圭亞那嗰啲係嘛？ 唔係，即係薩爾摩亞嗰啲， 非洲 啊， 非洲 啊嗰啲 啊，所以其實我個人都覺得佢哋亦 幾個驚喜，因為話就係打到嚟去呢個第三名資格賽，即係叫四強先至輸俾聖若倫索，仲要加時之後，所以其實幾唔錯噶啦。咁另外皇馬嗰方面啦，即係皇馬都可以講一講咧，其實。就當然未曾攞過上杯世冠杯冠軍啦，但其實2000年咧就曾經打入過呢次呢屆賽事嘅。 咁啊當時豐田杯啦，係啦， 係啊，叫豐田杯啦。咁啊分兩組啊，賽制都唔同添啦，分兩組咁啊嗰陣時咧，佢哋喺 A 組咧其實就次名嘅啫，因為嗰陣時有分兩組，兩組嘅首名咧就會入決賽，兩組嘅次名咧就會打第三名。咁啊皇馬僅僅咧係以得失球差。攞唔到個首名嘅，所以就要轉戰踢呢個季軍戰。仲有一季軍戰咧，其實係12碼輸埋俾墨西哥嘅尼卡薩。嗰陣時咧，陣中有陣中有一個球員咧，今時今日仲有踢皇馬係邊個？相信大家應該 諗一諗先。 係啦， 試下試啦， 射他如水啦。不過今年即係我諗在座五位都會覺得就皇馬應該會攞冠軍啦。咁啊。講一講話其他幾支代表啦，譬如話嚟自非洲嘅呢個斯迪夫啦、阿爾及利亞同埋西西尼流浪者啦，都踢咗一場第五名嘅資格賽，嗰場波都有啲有趣嘢可以講啊。譬如我可以去下張相啊，唔該。 西西尼流浪者咧， 呢、這個就聖羅倫索噶，再下一張啊，唔該。 西西尼流浪者我會覺得咧，佢就呢一個真係要讚嘅，始終佢早班兩年咧，其實佢。話兩年之後佢攞亞冠杯，跟住同埋佢又要攞埋個喺佢澳職嗰邊攞一個聯賽杯啦，跟住仲要佢而家打呢、這、一個入到嚟世冠杯，我覺得係已經水準好好，同埋佢一開波嗰時咧，佢係已經入咗一球好快嘅叫世界波啦，我覺得，因為佢喺個 K 角位度嚟一個遠射嘅啫，但係之後咧，其實後屘下半場佢失嗰兩球咧，一個就對面就射得好靚啦，始終一下嘅粒射啦，同埋一個就自己擺烏龍啦，個後。咁冇辦法嘅呢一個，但係十二碼咧，我一樣嘢就覺得奇怪嘅。但係佢第五個球員啫，已經係龍門咧要去射咯。其實我嗰刻喺度諗，其實點樣咁快俾龍門射嘅？正常就應該係有啲，即係你唔好話前鋒線點啊，即係應該係中場啊後衞再射，去到可能再打後啲，可能十個球員射曬之後，先最後到龍門啊嘛。嗰一刻咧，我諗咧，哇！佢係好似好有把握話，我除定手套已經準備射，點知最後俾人接翻字，佢又要戴翻手套，呢一幕啊幾有深刻。 有陣時係有兩種教練，有兩種情況嘅，一係就佢自己編排嘅，一係咧就係佢問邊個球員有信心，咁啊你去射啦。咁我自己即係有陣時就係話嗰個球員有信心去射，好過你安排佢去射嘅有陣時，即係始終佢有陣時可能喺嗰個120分鐘比賽，佢射失咗一個佢自己覺得好 有把握 機會嗰陣時，你再揾佢射咧，有陣時佢個信心動搖嘅話咧，就有陣時就會係影響到佢射出嚟嗰個質素添。我相信西式流浪者個教練係選擇咗後者，就係佢覺得佢有信心，咁就去射。當然佢喺救12碼嗰陣時，亦都喺第頭5輪救咗一個12碼，跟住佢射失咗，佢之後再撲走另外一個12碼嘅。咁其實佢個表現，你撇除咗佢射出嗰個12碼咧，呢個門將啊，保辛尼斯咧係 都算係咁 啦。係 OK 嘅，其實你講翻佢亞冠杯決賽，其實佢都係救咗好多個波，自己做埋 MVP 嘅。係 啊， 所以呢個門將係有質素嘅，亞洲嚟講算係依家係頂級噶啦。但係就當然啦，有陣時時也命也，佢就即係正如阿Tony所講，就係佢其實嗰陣時都除埋手襪，諗住就係話贏噶啦。點知就正正就俾斯迪夫嘅門將捉到落，咁就冇辦法啦。有陣時呢啲嘢， 唔係同埋有陣時即係點解會揾個龍門去射？我諗係諗住佢生腳啲咧，因為始終即係你唔排除對面嗰個好似係阿勒夫、阿路維嗰啲咁樣，佢抄定紙仔捉你路噶嘛。邊一個係在喺場上面最難捉路嗰、那個？應該就係龍，因為佢即係正常嚟講好少。即係如果係假設你平時場內90分鐘未打完嗰陣，你唔會揾個龍射噶嘛，擋出嚟咁點算啊？係咪先？咁所以龍門嗰個生腳嗰個捉唔到路嗰樣嘢，可能係個教練嗰個安排。 我諗起畢特添啊，畢特呢個前你話好想得個門將啦， 因為分享多少少嘢咧，其實我都有睇呢一個十二碼大戰，因為有陣時唔知道大家睇十二碼嗰時會唔會睇捉下球員嗰個樣啊？有陣時佢個樣咧可以話俾你聽咧，佢射呢個十二碼有信心嘅。正正咧，其實西式尼流浪者最後即係去到突然死亡操刀嗰個球員咧，其實佢個樣咧好似木木獨獨咁樣咧，好似準備放工咁嘅樣嘅。跟住咧，最後佢真係射失咗呢個十二碼，咁所以就係有陣時就係話 都是那句啦，他有信心去射好過你安排他去射咯，係啦。 咁同埋其實話揾門將去射，我諗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始終你長區球員，另外嗰十個長區球員拼足百二分鐘，喂你腳都攰啦，你腳仔遠行埋去十二碼點，你都可能隨時跣胎啊、馬有失蹄啊，咁啊射唔入都。好難怪嘅，唔係途中呢個人咧，其實就係、是、叫保辛尼斯啊，就前利物浦門將嚟啊，利物浦球迷可以留意啊，2007至2011年，不過咧係冇為過任何一隊上陣嘅記錄嘅。咁啊，講開利物浦，其實都可以講下下一張相啊，唔該。就是英格蘭聯賽杯啦，咁啊英格蘭聯賽杯就即係進入到最後階段啦，四強都誕生咗。咁咧 呢個呢、這個好簽究竟係潤緊定點？ 見到啦，有嗱見到咧有強強對話啦，利物浦對車路士，咁亦都有神奇黑馬就係、是、石飛聯。咁啊利物浦對車路士就固然係即係都唔使點講啦。咁啊車路士亦都即係喺摩連奴時代都話都叫係咪攞過兩屆聯賽杯冠軍啊？咁啊都係即係叫第一前朝第一朝嗰陣時啦，咁利物浦就即系都希望話攞翻冠軍嘅，咁啊羅渣士今季都備受壓力， 點都要攞翻啲嘢做翻嘢嘅。 咁啊，不過我哋今日嘅焦點咧，就想講一講就係石飛聯啊，係嘛？可以去下張相先啊。 咁啊，石飛聯近神奇之路嚟噶。 咁啊，呢、這個就四強呢四隊啦。 畫面啦，呢、這個就 呢、這個四強隊，我自己個人心水就我兩隊都會係投向比較冷嗰隊。 嗯 即係 利物浦，即係利物浦對石飛聯， 利物浦對 要慎言喎。 喂，唔係，即係唔係話硬撐利物浦咁樣啦？即係唔係話恰自己，即係唔係話討厭自己倫敦嗰啲鄰事啦？咁但係最簡單嗰樣嘢就係利物浦始終係一個杯賽專家啦。即係佢第二樣嘢唔識打嘅，但係一落到杯賽就唔知點解好似上咗身咁樣。即我幾擺，即我仍然係幾擺呢樣嘢嘅。雖然我亦都唔建議呢度賭徒落太多啦。 哇！好似有啲隱喻咁樣啊。 同埋我都想讚一下，即有啲人話羅渣士咧，佢而家打嗰個陣好怪啦。但其實我又覺得佢始終有好多人都話你巴神啊、阿林伯佢都唔係話好得。咁其實佢而家創新呢一個陣，其實以變而對一啲未摸熟嘅。呢、這個踢法嘅球隊嚟講，其實我 OK 嘅，即係對住車仔嚟講，可能有一啲變化，等到阿摩連可能估唔到嘅，咁好過你下下用嗰啲咁固定嘅陣式嚟打摩連奴，咁樣實食硬你噶嘛。 喂，另外我覺得要交代一下利物浦嘅進級過程係點解咧？因為我哋有阿松喺度。喂，第三圈嗰陣時咧，利物浦正正就係淘汰咗米道士堡啊， 係咪好嬲啊？嚇！ 唔係，雖然就法定時間咧都係同米道士堡打和2-2啦，但係十二碼都射得好瘋狂，14-13， 唔係即係。 嗰場睇嘅， 唔係之後我會諗翻起咧，以前咧睇奧運嗰陣時，荷蘭同另外一隊球隊咧射冠軍，成日射十二碼，成十幾個都射完，因為主要係重複再射嘅，即係你諗下都幾得人驚，即係其實。如果利物浦嗰場輸咗嘅話咧，應該羅渣士條命應該都 我以為你話利物浦如果嗰場輸咗嘅話，米杜士堡而家就係四強啦咁樣。 唔係咁，我又唔會，因為我又唔會咁樣咁吹去。咁講真句，實事還求是。你嗰人打一場贏咗利物浦，假如贏一場利物浦，佢下一場會輸翻又唔出奇。 但你唔好講笑，米杜士堡嗰場打得有方過利物浦 啊。係啊， 同埋米杜士堡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西班牙化咗啲咧。 係啊，而家 嗰個即係冇咗甩咗嗰陣高 Q 大棍味咧係。嗱，佢未去到噶，真係好有組織，即都仲係有啲生亂，但係起碼係比較咁做 到個 form 啊，開始。 我見到其實卡蘭卡係真係令到米杜士堡個實力咧係升華咗嘅。佢始終我嗰場波我都有睇，因為我想睇下米杜士堡嗰個年青門將碧格文啊，車路士借過去嘅。咁其實嗰場波米杜士堡猜落去咧，我唔知係因為羅渣士佢新球嘅轉緊陣，即係適應緊定係點？米杜士堡猜得有 form 過呢一個嘅利物浦啊，同埋嗰個攻勢。入六度咧，米杜士堡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好彩嘅，有幾球波。咁所以其實你講到話，即係利物浦而嗰個進級過程係咪真係話好有說服力咧？當然都係有說服力嘅，但係就嚟到。這個兩回合制的比賽有時候就很 tricky 的，或者摩連奴很擅長打兩回合制的那些比賽、正正就是尤其是他不繼續後入球呢，去到加時才繼續後入球，不知道什麼賽制來的，英格蘭不知道那些 即是特別的賽制 的，所以就兩回合制來說，如果單循環來說我可能會掰謝賢的，但如果兩回合計的賽制來說，我覺得是吃正摩連奴的水的。 車路士進級過程其實就對上三圈都是對一些非英超的對手， 都是這樣的，不知道為什麼在聯賽會 硬是 簽運 好一點。 唔係，但係之前車仔佢打小雲斯，小雲斯贏嘅喎。你諗下，你話普羅有機會贏嘅喎？ 即係上年啊嘛。 係啊，上年嘅喎，跟住咪決賽咪嚟咯。 你咁講嘅呢個類比係好差勁嘅。米杜士堡贏過曼聯4-1，咁點啊？而家打一場米杜士堡贏啦， 同埋咁畢竟喂，咁如果你咁講，米杜士堡都贏過車仔，贏過阿仙奴，又贏過利物浦嘅。咁其實冇乜話特別嘅，只係 冇咩延續性。 冇乜延續性，不過就係會覺得就係話而你話如果米路士波嗰個情況係我喺現場睇過咧，其實卡蘭卡係執到條後防去到個前線嗰個組織係好多嘅。咁當然嗰句啦，西班牙兵都有啲一定有個貢獻啦，好似基傑啦，同埋丹尼爾嘅艾耶拉啦呢一名嘅利物浦青訓啦，所以即係佢一啲執得好靚，執得前面好靚嘅時候，所以今年嗰個成績同埋嗰個穩定咗啊，冇話成日都好似大上大落，所以。變咗佢今年有機會可能升翻班都唔出奇。 我哋聽下松講一講開米杜士堡講到唔停口噶啦，但係我其實想提一提大家，米杜士堡其實唔係我哋今日講嘅主角， 係啦，因為翻落去再落多一格先， 係啦，再去翻我張相啊，唔該，係啦，咁其實想講下石飛聯嘅， 係先個張， 係啦，咁啊講下石飛聯咁啊。鏡頭就右下方見到有尼祖哥洛夫啦，咁啊尼祖哥洛夫都可以有啲嘢講一講。 因為呢個曾經都係踢過利物浦嘅球員啦，咁佢老豆啦，好出名嘅白蘭哥洛夫咧，就係森林嘅領隊啦，曾經攞過歐聯， 係啊兩屆啦。 咁就尼祖哥洛夫其實嗰個執教生涯最初就喺白頓嘅，咁就低咗別球會，跟住咧就轉咗去打比棍，但係佢教打比棍嗰幾季其實只係能夠將打比棍穩定喺中游位置啫，咁最終就辭退咗，咁就輾轉間咧嚟到教呢個石飛聯，暫時嚟講都喺升班嘅位置嘅，喺第五嘅。咁就呢一個，我哋今日點解要講佢咧？就係話嚟咗哥洛夫，大家睇到呢張相啦，就係佢帶領石飛聯嘅杯賽咧，12-2-1，係相當之標炳嘅一個成績嚟嘅。咁就可能會令到有人知有啲遐想啦，就係話，咦？而家嚟到聯賽杯四強，會唔會係另外一支巴拉福特呢？ 喂，佢真係執低而切唔出奇，因為例如果佢對住嗰啲係可能係啲史雲斯啊、侯城啊，或者韋斯咸啊呢啲咧，佢可能未必有水食。但佢對住一隊就偏偏係即係介乎於強隊同非強隊之間嗰啲中游生物，其實嗰個點解熱刺咁耐都係投放咁大，但係永遠都係攞唔到更加好嘅成績俾阿仙奴食住，或者俾其他隊食住，個原因最主要係佢自己來自自己個後防嘅不穩定，即係你。卡布奧呢啲大家即係見到佢，即係一場好一場衰咁樣，即係所以你係好容易賴嘢嘅對住石飛聯呢啲。 所以我其實都覺得好奇怪嘅，利維嗰陣時即係利維俾錢去買人，俾好多錢買人嘅喎，好闊綽嘅喎，買人，但佢硬係唔買後防嘅喎，唔知點解，永遠都要用翻嗰條後防，佢將所有錢擺曬中前場 嘅 喎。 佢後防用青訓球員會用得多少少嘅， 因為畢竟曾經出過蘇金寶同京治，甚至乎之前嘅泰列維。所以甚至即系楊格呢兩隊球員，即 係 唔係，所以就係話嗰個問題就係話佢後防青有一班咁好，即係出嚟都好好嘅。咁但係問題而家佢個鬼係接咗，咁當其時仲有而家有戈爾卡呢一名球員啦，而家喺昆士柏流浪揾食嗰陣，但係好奇怪地又將佢賣走。 啊，係咯，保亞斯賣走。 你而家變咗，我當你熱刺真係買翻曬好多強嘅後衞翻嚟，但係全部甩碌 嘅。唔係，其實佢後衞係有賣嘅，即係你話維頓漢啊，咩基爾 唔係啊，仲有斯坦保利， 係啊， 斯坦保利就可以打幾個位。雖然呢排出得多啲，但係都發覺佢 賓納斯而家係有賣啊。但係其實之前 佢最近嗰個法斯姆咧， 係啊，其實佢有賣，同埋佢之前佢嗰啲青訓都 OK， 即係你話基爾沃加啊、 洛頓啊， 嗰啲係唔係話太差？ 你講嘅呢兩個其實原身就喺石飛聯青訓。 是啦是啊是啊是啊。喂，咁所以係咪即係大家都覺得喂有啲機會可以爆冷嗰啲暗湧會熱刺？ 我覺得都唔係話好大傷機會，係一個幾即係我會睇成係一個有直情係有對抗性嘅即係有即係唔使倒運啊！唔使倒運，係有佢贏嘅道理。就算贏咗都係， 但係兩回合制，即係如果你話一回合制咧，我覺得有機會爆冷。但係如果你兩回合制嘅，即係我當縱使二次輸咗波啦嗰場，但係其實有機會第二回合有機會追得翻噶嘛。所以其實你話爆冷個機會係咪真係咁大？我真係未必似咯。 叫做話就話係先客後主啦，石飛聯即係第二回合就會踢主場咁，即係如果有咩十二碼加時之類咧，咁可能會有個主場優勢啦。 如果 果前屆巴拉福特在兩回合制未輸，即係維拉冇輸我俾巴拉福特咧，我都可能 buy 你呢套。但係咧有巴拉福特呢個事件咧，咁我咧就覺得咧未必冇可能喎。你諗下當時巴拉福特嘅實力同維拉嘅實力都係爭成兩三班嘅喎，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話有陣時就唔係打嗰個兩回合制嘅，有陣時就有啲低 打嗰套戲， 打套戲嘅， 即係好似所謂石飛聯咁。其實見到話十五場比賽十二勝兩和一負，其實尼祖高洛夫只係一三年上任嘅啫。咁上年其實係入咗呢個英格蘭足總杯四強，咁當時就輸咗俾呢個後城三比五嘅。咁今年咧，即係其實就好難講嘅，即係有啲低組別球隊咧，你打到戲有啲真係調戲順咁，你有啲抽籤嗰個籤運好嘅話咧，咁你一路咁樣又殺多一次去四強，咁啊唔係話咩奇蹟嘅，咁啊關鍵就係可唔可以再進一級咯。 咁其實反而咧，即係英超反而打下即係次一級或者甲級球隊咧，其實都有啲顧忌，因為始終咧佢同你搏命噶嘛，佢冇負擔 㗎， 佢冇負擔㗎，佢真係好話唔好聽，佢冇負擔。咁當然嗰個你而家熱刺都可能要打歐洲賽，咁同埋你啲球員可能會錫身。咁嗰個事實非常而家打嗰種係好英式嘅種踢法，外援會唔會接受得到個比英超更英式嗰種踢法咧？呢樣係另外一個要諗嘅嘢。 同埋大家要明白就係杯賽咧，球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啦。即係如果低組別球隊咧對高組別球隊咧，其實那個球證執法咧係會比較偏向多少少英冠嘅球隊。 有少少。 我可以舉一啲例子，譬如阿仙奴，你對伯明翰，對曾經對過韋根呢啲，其實佢哋落腳好兇狠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偏向唔吹多啲，因為佢哋能夠揾食嘅工具就係嗰種英式嗰種破壞性嘅踢法。如果你咁樣都吹埋佢啦，其實佢冇氣唱噶啦。咁所以我會覺得種種因素加埋嘅話，石飛聯要贏要有得打，完全係有跡可尋，唔係賭運氣，或者唔係我哋而家夾硬搏爆爛睇賠率咁樣，唔係絕對唔係咁樣。 即係睇下佢自己嗰個心態好緊要，同埋你。都是那句啦，如果你杯賽，如果你那個教練本身都不是很注重的話，那其實變相這一場就變成一場五波的勝負去分的，甚至可能石飛聯有六添。 不過聯賽杯來說其實就未那快打滑四強首回合和次回合的，因為去到1月的20、21號和27、28號嘛，是 的 一月尾啦，到時即這四隊球隊都可能會有些招兵買馬，傷兵的路逐漸出來之如此類，到時可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啦。至於其實聯賽杯拿得最多的次數的球隊呢，就是四強之一利物浦，拿了8次，11次入決賽，八次都攞到冠軍嘅，咁睇下你有冇？ 計咗次一二年啦， 係咁啊，睇下 到時攞啦。 咁睇下你阿婆可唔可以真係 攞完俾人炒啦？ 唔好咁講啊，係啦。咁啊，去到最後就不如交代一下今個星期嘅呢個焦點賽事啦，最尾嗰張相啊。咁啊 ，Tony， 哇，星期六咧就有世冠杯決賽，皇馬對聖羅倫素嘅，咁啊12月21號啦，凌晨3:30啊，咁仲有意甲羅馬阿安爺嘅最愛啦，對 AC 米蘭12月21號啦，去到咁幾點做咧？就係3:45啦。咁星期日咧，英超嚟啊，大戰 阿紐卡素 對新特蘭，12月21號啦，9:30嘅，咁仲有。阿謝賢的愛隊啦，阿仙奴對利物浦都是12月22號啦，咁12:00嚟播出。 都叫做雙紅會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啦，咁啊，節目開始嗰陣時咧都講過話，揭冬就德甲、意甲、西甲咧，其實踢埋今個週末嘅賽事就會即將進入揭冬期嘅。咁啊，英超咧咁啊，當然繼續去啦，咁所以。有如果你是意甲、西甲、德甲的 fans 咧，咁啊記得睇埋呢個週末咧，咁啊都可以唞一唞啦。咁啊今晚嘅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個星期一咧，士哥啊唔係士哥，車身摩里馬後炮可以係啦，到時再見， 拜拜。